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家好。那三次今天下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我要来这里讲一个其实对我很有意思的题目，不知道对你们也有意思，就是怎么我们可以用不同样的看法来了解佛法，用不同样的方法，我们怎么能够加深我们的佛法的了解？那佛教在台湾跟在欧洲，在台湾、在中国跟在欧洲还是美国，有相似的问题，因为其实传统的佛教几乎没有传，虽然汉传佛教有2000多年的佛教的历史，传统的方法几乎现在的人年轻的人学佛法过程是跟欧洲还是美国很相似，他们学很多东西，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教在不同样的佛学院，那跟我也有跟藏传佛教跟南传佛教特别缅甸还有比较保守学问保守修行保守我也有一点经验，那结果现在特别年轻的人学佛法就用了完全不同样的方式，特别我们那边欧洲多半学佛法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学佛法因为他们有看一些佛教的书，他们了解佛教所讲的心理学哲学意思特别深，而且佛教也有适用的方法，怎么见证这个心理学跟哲学所讲的境界，所以这样他们对佛法发兴趣，特别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我们的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人就心不安，那心不安佛法就是其实是什么，就是科学怎么调心寂静，我们了解心不安就是苦，在阿毗依照阿毗达摩依照佛教的哲学所有的烦恼的根本就是心不安，因为心不安我们有苦，因为苦所以我们需要佛法，那佛法本来就是这样解释问题，就是这样所以终点 在学佛法，是在智慧。现在的人，特别现在在长大，说现在的教育不一定需要宗教，不过一定需要智慧。没有智慧，我们无法解决我们的心不安的问题。所以其实佛学跟佛教的修行是来调心寂静。所有的佛教的方便包括在里面，诵经法会等等，其实都是有这个目标，不是别的目标。现在在我们西方界，不一定大家对那些对法会诵经有兴趣，因为本来就是有天主教有犹太教，他们的那个弥撒等等，特别好，好听，音乐好听，所以他们不一定需要，不过智慧一定需要。那如果我们看中国佛教的历史，本来就是也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觉得佛法很有趣，很有意思，所以渐渐佛教在社会里面，虽然政府不是佛教的政府，有一些例外，不过小小例外，政府在中国本来就不是佛教的，不像泰国还是斯里兰卡、缅甸，还是西藏，政府也不一定支持佛法，在中国也有一段时间，日本也有政府压迫佛法，因为他们觉得不够爱国心，因为其实佛教是从印度来的，虽然中国是佛教的第二目的，还是佛教是从外国来的。那佛教在中国渐渐开始有影响，因为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开始研究佛法，开始学佛法，因为研究佛法学佛法，最后也决定修佛法。那学佛法的过程，佛也用很多方便说明，不过重要是用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修所成智慧，三种智慧其实变成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开始修佛法，我们的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能够成熟，没有用修所成智慧，那个闻跟思所成智慧不能够成熟。成熟叫做就是让心呢完全寂静，这是成熟。这是佛教学佛学佛修行的成就，就是让心清静，让心安静，让心清静，让心安静，就是 佛所教的法门。那现在因为我本来就我的背景不是佛教的，而且我是长大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完全没有受什么佛教的什么宗教的教育，而且我们也有学一点点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结果虽然我开始学佛法，我先学一点点北川佛教，因为我很忏悔我是中文系，不过后来我发现南传佛教比较强调修行，那我就我的学佛法的过程就是特别学南传佛教，我有机会学跟蛮好的老师，他们一方面强调学问，一方面也强调修行。后来我重复学北川佛教，后来现在我慢慢就开始越来越学思维想怎么配合那个两种不同样的看法，不同样的修行的过程，怎么配合怎么了解他们，为培养智慧过程，培养心寂静的过程。那这三天我想跟大家可能一起讨论我的经验。从佛学，我的佛学的过程已经很忏悔漫长。从佛学，我了解我的佛法的修行的方法，那些佛法连那些书义都有改变。我们所了解原始的佛教，我们所了解的阿毗达摩的佛教，我们所了解的般若波罗蜜所强调的佛教，我们所了解的如来藏佛教等等，虽然是用东洋的，常常用东洋的名称，意思完全改变。修行法也有改变，完全改变。连那些佛教的书义的意思有改变。比方说最重要的佛教的意思就是般若。早期佛法的般若跟后来佛教的般若的意思，虽然完全不一样，还是他们很有关系。那我这一次也要从般若的角度，从智慧的角度，来了解我要讲那个学佛法的过程。先简单的说明南传佛教修行的过程，靠般若的了解，然后可能加特别一些维持，因为其实 我也是还是比较跟阿毗达摩有关系。后来大乘佛教还是说明菩萨道的佛教比较强调无分别智慧，只有唯识，说因顺法师还是太虚法师叫虚唯唯识，靠那些学子他们分别两种唯识，真实唯识跟虚唯唯识，虚唯唯识很靠近，南传阿毗达摩的分析，所以我要特别讲，因为时间不够，题目那么宽，我就要讲一些我用自己的小小学问的自己的经验、修行的经验，来了解怎么能够配合南传学问跟阿毗达摩的靠学问靠阿毗达摩的修行的过程，跟所教唯识，就是特别虚唯唯识的学问跟修行的方法。特别用那些唯识的论点，可能这里最重要关于修行的过程基本的学问，就是一切是谛论。不过我们也可以用别的论点来了解更清楚那个学问跟修行的过程。那今天我要简单的最简单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最简单的说明那个用怎么用南传的阿毗达摩，特别靠阿毗达摩的注解，像清净道论、无碍解脱论，清净道论、无碍解脱论的注解，他们特别重要，来了解修行的过程。然后修行的过程在阿含经连在阿毗达摩没有讲很详细，只是在那些注解随注解我们能够找到比较系统的修行的过程的说明。所以我要用大部分就是要用这个资料，就是巴嘎玛达曼珠沙是清净道论的注解，中文还没有翻译，因为清净道论也好像中文翻译都不是很清楚，无碍解脱论依照我的知识也中文还没有翻译，当然他的注解萨达玛巴嘎西尼马哈纳玛连英文还没有，不过他们为了解修行的过程特别重要。那如果我们要了解阿毗达摩，靠阿毗达摩的修行，第一道理一定要思维，一定要了解是什么。阿毗达摩 是特别强调耶达玛萨奇达嘎巴的福西达洪帝，我们只能够渐渐我们所直接接触的法，如果我们没有直接接触所言，我们不能用它在修行的过程，这是这个意思。所以闻所成、思所成跟修所成的智慧，其实是靠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学佛法，依照阿毗达摩的了解，连我们可以说依照阿含经的了解学佛法，我们只有一个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身体。不要相信任何的理论，一定要用自己的身体来了解佛法。阿含经特别阿毗达摩，阿毗达摩的注解，就是特别跟修行有直接的关系的注解，像清净道论、无碍界道论，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那阿含经跟阿毗达摩讲般若还是智慧，般若因为不好翻译，中国大德常常也不翻译为智慧，翻译为般若，对不对？因为不好翻译。不过其实般若，我们所用般若跟阿毗达摩讲修行还是阿含经讲修行的般若意思是不一样。般若的意思本来就是很详细的分析，很详细的分析叫做般若。什么是很详细的分析？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实验室来分析，我们能够用自己的五根六根第六根，也就是特别靠五根，因为我们的意识的了解其实是靠五根的了解，虽然五根的所依是在意识，如果没有意识，我们的五根没有功能，对不对？还是我们的了解是靠五根。所以第一，无碍解脱论是说明我们要很详细用那个二根娑达阿瓦达那来分析佛法的意思。这里佛法的意思，现在我们大概都知道在佛教里面闻所成智慧，比方说即时论是说明闻所成智慧是靠闻，闻后来 也有说明为命身、机身跟文身，就是靠那些名称概念。所以第一要分析概念，要分析来能够分析概念，我们要一定要用定问，才能够问分析概念。那分析这个概念，就是在这个文所称智慧，已经依照无碍解脱论包括在里面，全那个修行的过程包括在文所称智慧。现在很来了解佛法最重要的是什么了解？我们不管我们怎么学佛法，我们的思所称智慧就是靠文所称智慧，我们只能够思维我们所有闻的法，我们所没有闻的法，我们没有办法思维，对不对？那结果修行的过程也我是完全靠我们所闻的，我们所有思维的法，我们才能够用自己的身体来证这个法。所以我们的学问的过程跟修行的过程都是靠怎么我们闻法。那一切是谛论等等是说明来修定，我们是靠根律一，我们要攻击我们的根无根，才能够定心，这个叫根律一 Indriya Samvara。有 Indriya Samvara 跟利益，我们才能够修定。我们能够修定，才能够如实观。那这个也就是般若的过程。般若的过程就是这样，在阿含经里面，特别在阿毗达摩般若的过程，先有相取四首相的相，先有相，再会有般若分别，如果没有相就没有分别，这个很重要了解。那阿含经比方说是说明波达巴达苏达藏，阿含经是说明先有相再有智慧，那诸戒是说明先有常定相再有内观的智慧，先有内观的智慧的相，再有道，有道的相，再有道果。那解脱所有的不安，解脱所有的 烦恼的过程就是这个，先想要明显才有智慧，想变成明显，因为那个闻所成、思所成跟修所成的过程成熟，他成熟那就变成般若，般若就是详细的分析，详细的分析又成熟，它变成ñāṇa智慧。所以佛法为什么一些我又开始跟般若跟智慧，佛教是用两个名称为智慧，第一就是般若，第二就是智慧，梵文还是巴利文ñāṇa，Panya跟 Jnana， Pragya Jnana。 那先大乘佛教也是用这同样的道理，先六波罗蜜，第六波罗蜜是般若，般若能够成熟，因为前面的波罗蜜不是等等有成熟，那最后他们真的成熟，那就最后拜什么？智慧ñāṇa。ñāṇa就是般若又成熟。般若又成熟，那变成ñāṇa。那在修菩萨道的时候，那就是因为那些愿力又成熟。他们有成熟，那前面的那个人波罗蜜、精进波罗蜜有成熟等等，那在阿毗达摩还是阿含经里面怎么成熟？因为我们渐渐学用自己的身体来很详细分别我们的境界，所以学佛法用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修所成智慧，就是什么过程？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开始从耳根详细分别我们的境界。这个过程成熟，南传佛教也是无碍解脱论，也是说明变成什么境界？变成 ekarasa 意味，变成 anativata sankara， 变成我们的所有的心、所有的 sankara 变成冰淡，所以心能够安下来，心没有烦恼。为什么心没有烦恼能够安下来？因为一切心平等，不过量，不缺乏。我讲得够清楚，大家会听。心心就是思受想那个我的发音不够清楚，心就是那个走路心位的心，心了哎呀我很忏悔，心动的心，心位的心，那心为冰灯，我们的境界变成怎么样？我们的心变成怎么样？变成 ekarasa 意味，意味是什么？为就是解脱为， 这个过程是靠什么？这个过程是靠我们的分析智慧有成熟，分析智慧有成熟的结果就是解脱，心能够完全安下来。所以阿汉经的学问，阿汉经的修行，讲智慧，讲般若，就是讲用自己的身体接触地回地震分析的智慧，让它成熟变成解脱，解脱就是一位解脱位，就是所有的心心位的心变成平等，那终点是在哪里？终点是用自己的实验室，用自己的身体了解我们的六根所能分别的境界，因为我们了解这个过程，我们能够渡那个苦海，人所有的法，佛又常常这样讲，智慧也一切是涤纶，其实有同样的道理，戒身密经也有同样的道理，智慧就是乐，智慧就是人，智慧就是如实分辨，他们变成同义词。什么智慧？就是分别智慧，分别智慧高我们的六根，靠六根那个意识变成完全寂静，那五根还是靠第六根，如果没有第六根，五根没有什么功能。阿毗达摩注解是说明我们应该思维一根，好像小像骨，大骨的骨，那在骨上面有五个石头，黑的石头，如果那个他们动，那个骨也会动，如果他们不动，那骨也不会动，对不对？现在普通的心，我们的普通的心是怎么样？如果二根的石头因为声音的音响调，那个意识的哭，意识的所依，也会调。如果眼根调，那哭也调。 因为我们不能够忍，因为我们因为如是分别没有发乐发喜发乐，所以那个心不安，因为他依照那些石头他就挑挑挑，那现在比方说在流出杂阿含经有一个萨姆达苏达大海经，我特别喜欢讲那个大海经。大海经里面佛是说明诸比丘，你们的眼睛是一个大海，在这个大海里面出现什么？出现蓝，什么蓝？颜色的蓝。如果你们能够认，你们能够我可以加这里是自己加如果你们能够如实分辨那些颜色蓝，你们可以读这个眼睛的大海，读眼睛的大海叫做什么？你们的心变成完全寂静安静，它不跳，如果你们能够忍耐，忍那个跟大海里面的声音蓝，你们就能够忍，你们就能因为能够忍，你们就能够读那个耳朵的大海。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们能够在心海里面忍耐，忍那个发蓝，你们能够读那个心大海，那读叫做什么？读叫做如实分辨。如是分别再变成寂静，怎么如是分别？在中阿含经有一个为了解阿毗达摩特别重要的一个经典，叫做禅那苏达。在《禅那苏达》佛是说明尼西达萨恰利达阿尼西达萨恰利达那地，如果我们的心有一说，我们可以用这里，如果我们的六根有一说，有恰利达他们动，恰利达就是动，如果没有一说，那他们就不动，因为我们的根动，因为他们有一说。什么是一说？这里一说就是没有办法如实分别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的经验，我们的五根五门的经验，我们的六门六根的经验，因为我们不能够如实分别，如实看，如实思维，如实体会，如实地震， 所以我们的心有动，因为它动，查理德萨蒂纳蒂霍蒂，因为它动，它有倾向，它要去哪里？如果它不动，那它就没有倾向。如果他没有倾向，他有什么？那第二阿萨的巴萨的，他有寂静，他有静安。如果他有寂静，他能够安下来。佛是说明他没有吃，他没有逼，他没有终点，找不到，找不到吃，找不到逼，找不到终点。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有渡这个刘海。流大海，因为他有渡流大海，他没有吃，没有逼，没有终点，那这个叫做自在。那这个自在就是靠越来越详细的分析，什么分析？我们的身体的六根的经验，因为我们对六根的经验的分析很清楚，特别对五根的经验很清楚，因为第六根的经验就是靠五根的经验，那我们就能够人发乐，解脱自在，那些就变成动一子，我们就能够智慧。所以佛教是说明苦的过程靠无明，智慧的过程就是明，明就是智慧，明是智慧的另外一个同义词。那梵文巴利文明叫 vidya， 无明叫 avidya， vidya的意思就是科学，在梵文巴利文 vidya 就是科学，因为我们没有科学，我们没有知识，所以出现什么情况？出现业，也就是行，行为的行，行无碍解脱论是说明行为累积，累积就是业，因为我们累积行，我们有业。为什么我们有业？因为我们没有命，因为没有命，所以我们有业。因为过去我们没有命，所以因为业，我们有出生在这个世， 舍就是什么舍，就是轮回的舍，无名舍。这个轮回的舍，无名舍，就是我们的过去的业的结果。那我们的过去业的结果变成我们的现在的无明的结果，我们的现在的无明的结果是什么？受缘爱，爱缘起，起缘有，有就是业，嗯，那这个过程就是要分析很详细，分析很详细就是内观的过程，这是般若的过程，般若就是分析很详细的意思。把那个乌巴萨尔怎么说，梵文有前有根，有前面的部分跟后面的部分，那个前面的部分叫 upasaga prefix， 怎么翻译成中文 prefix？ 字头字首，那个 pra 的意思有一点像 v， 就是比较详细。gya 的意思就是知道。知道详细就是般若。现在内观的意思，中文翻译内观，这就是 vipassana， vipassana 为内观。内观的意思也就是 v 叫做分析， passyati 叫做看，用分析看，用分析看就是 vipassana 的意思，内观的意思。从语言的分析来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内观的过程就是用用很详细的分析看的过程。这个过程叫做也如实观，如实看。因为我们不能够如实观，所以我们心不安，心不安，因为不能够如实观。因为不能够如实观，心不安，所以无明眼心受缘爱，阿含经跟阿毗达摩就是讲这个意思。阿含经就是 vipassana 内观，还是详细的分别，依照阿含经跟阿毗达摩的分析有两个过程。内观有两个过程，第一靠无趣因， 第二是考收。有的景点好像除了拉胡罗瓦的苏达和小泉罗侯罗经、中阿含经，就是讲五趣音内观、阿迪达苏丹达，是讲收还是迪卡那嘎苏达、中阿含经，是讲收内观。无趣因内观跟收内观其实是一个过程，因为不了解无趣因，所以无明身心，就是心的意思，我们累积，因为累积所以也，因为累积也心不安，心不安，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心不安？心不安，因为我们的过去的耶，怎么我们会知道这个情况还继续？因为受缘爱，爱缘去，所以心的耶，所以不安的心的过程，就是考耶，也是考累积心，因为我们累积心，累积心，心为的心，所以受缘爱，爱缘起，重复我们转造新的耶。那阿毗达摩学的目标就是用很详细的分析了解这个过程，这个详细的分析要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实验室了解，不要靠外面。这个了解是完全靠我们的文所成智慧，所以一切是地论是说明那个定，如果我们觉学好，我们能够用根利益，我们能够自己学内观的过程是靠定，也是靠上知识，有上知识教怎么观，我们才能够观，如果没有上知识教观，我们无法观。所以虽然一些修行人境界很激进，有一些很厉害的有把握沙玛达境界的修行人，他们沙玛达的时候境界特别激进，他们法观很静安，不过心还是有不安的习气，那些不安的习气没有办法 处理，没有办法处理。只有很详细的分别，用自己的身体能够完全处理。这是阿含经跟阿毗达摩靠阿含经的阿毗达摩所讲的修行的过程。阿含经没有解释很清楚，阿毗达摩也没有解释很清楚，那些注解才是讲很清楚，一步一步一步怎么修。那一步一步怎么修？那当然从闻所成智慧下手，所以我爱解脱论在那个跟直观的过程有关系的部分，先是说明那个在闻所成智慧那个圈修行的过程，一直到解脱，在闻所成智慧。所以我们需要的修，所需要了解的法，都是在闻所成智慧的部分。因为内观的过程就是闻所成智慧决定，那修如是观的过程，依照阿毗达摩的那个注解跟西东的说明，从哪里下手？第一，就要学沙玛达，沙玛达在沙玛达的基础在修观，所以第一步调心完全寂静，就是把握沙玛达。在一些唯识的论点，比方说是阿毗达摩论，玄奘翻译的，也可以找到相似的道理。了解唯识的基础就是沙玛达的自在，有三个，他说心的自在、沙玛达自在、无分别心，就是了解唯识的方便有三个。不然如果我们没有心的自在，我们没有沙玛达圆满，我们没有无分别知，我们无法如实了解唯识的意思。也有这种道理。那现在那个靠阿含经的修行的过程，阿毗达摩所说明也是特别强调沙玛达的修行。如果你们研究清净道论，那个沙玛达的部分是大概几乎清净道论的一半。那什么是在哪里 阿含经跟靠阿含经的阿毗达摩跟波萨道的说明有哪里不一样，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这个不一样开始从文说成智慧，然后沙玛达的说明。阿含经跟靠阿含经的阿毗达摩，特别阿毗达摩的注解是说明沙玛达为什么，沙玛达为八种等智阿达萨玛巴蒂，阿达萨玛巴蒂就是四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无四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大家知道不用讲，这是沙玛达的内容。后来波萨道的讲波萨道的论点，特别经典不是特别强调那个沙玛达为八种等智，只有一切是谛论是还是特别强调菩萨所修的无量三昧，还是靠那个八种等智、只有依照我的知识，只有一切是谛论有这样解释。那还有什么不一样？最重要的不一样，沙玛达的过程一定要从世间法开始。不能够用朝世间法的境界修沙玛达。世间法好像呼吸颜色变出等等，那些都是世间法。为什么一定要了解？因为不要误会超世间法的境界。佛陀在的时候，他们有误会那些八种等智为解脱的境界，所以早期佛教是特别强调用那个八种等智了解他们为无常、苦、无我，用他们来实践超越这个无常、苦、无我的境界。如果所缘是时间的所缘，那心一定还是在无常、苦、无我的过程，一定要用自己的身体了解，不是理论了解。所以三昧要用时间的所缘，要用不会用超世间的所缘，这是 阿含经跟靠阿含经的阿毗达摩说特别强调的道理。一些跟阿毗达摩有关系的注解也有说明十种三昧。就是乌帕查拉萨玛的金三昧、跟刹那刹那三昧，就是Vipassana 三昧，内观三昧，所以合起来变成十种。还没有入定之前那个三昧叫金分三昧，我想，中文翻译变成金分三昧。那一些阿毗达摩的注解也是特别强调在那些金分三昧，修行人就修心念处，修心的了解，修心的如是观，心的详细的分析，什么是有贪的心，什么是没有贪的心，什么是有嗔的心，什么是没有嗔的心等等。所以心的了解的重要的过程，就是在瑜伽定里面。那修行的过程，不管是南传还是北传佛教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定里面修观。在定里面修观，南传佛教是说明初定，修观。不过初定的时候，如果有定，那定的好处是在哪里？为内观。有定，那我们能够如是分析无间过去的心，如是分析无间过去的心在哪里？在有分心，还是北传佛教是用阿拉耶？为什么？因为本来那个禅定的境界就是从有分心来的，禅定的境界本来，比方说我们是修阿那巴那念观入息出息，对不对？我们说 用如是出世来入定，是我们的是那个是什么？是呼吸的概念，不是真的呼吸。嗯，那个概念真的呼吸就是推动，就是一直在动动动。不过如果我们定心，那它变成概念，概念不动。因为我们能够用定，能够用智慧，那它就会发光，所以心会完全改变我们的境界。编撰，心就编撰我们的境界。依照唯识，不管什么境界就是这样。不过在修禅定的过程，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来了解这个道理，怎么心编转我们的境界。这是唯识学的观点，就是在这里。唯识学叫 Yogacara， Yoga 行为， Yogacara 就是 Yoga 行为，瑜伽学。因为就是学是一种三昧科学，所以沙玛达的经验的了解是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也说三昧境界的了解是最重要为了解内观的过程。它的说明不一样，也内观的过程的说明会不一样。现在南传佛教就是说明修行人入定的时候，他初定观无间过去的心。因为心看不到自己，好像刀不能够切自己，只不能够治自己，对不对？所以他要初定才能够了解那个过去无间过去的心是在定的心，所以它的内容还是定心的内容。定心的内容就是它的心说，对不对？心自己没有什么内容，心的内容就是它的心说。依照心说的分别，我们就了解禅定的境界。那些好像北传南传佛教是说明第一禅定就是为无中禅知，有没有学熏色喜乐已经心，那些是什么心说？什么心说？最明显的心说在第一禅定里面，不是说没有别的心说，还有很多别的心说，不过因为他们变成很明显，很容易看得到，所以他们给那个第一禅定心的重要内容。依照这个内容，我们知道，因为他们联系不断的继续明显， 所以我们是在地藏定。现在北传佛教这个唯识的了解也非常重要，是强调什么？不是说没有说明初定观，皆是在定里面观，对不对？现在怎么在定里面观会有不同样的解释？不过一定要在定里面观。在定里面观什么？那第二步就是观四法。所以第一步就是观，就是沙玛达；第二步就是观四法，相续分别四法。四法，色法，我们有佛教里面，我们有色法，我们有命法，对不对？那我现在是讲色法。为什么先分别色法？一定要了解。在阿含经有一个阿努萨瓦苏塔，阿努萨瓦苏塔就是阿努萨瓦是凡夫的另外一个名称，阿努萨瓦就是没有闻所成智慧。那不动的凡夫，他是佛是说明，他不能够厌离，不能够离依心，因为他无量界又以为他的心就是我。不过他比较方便远离，比较方便离异这个身体，为什么？哎呀，我们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是不是不一样？很容易推理，特别如果超过50、60岁，哎呀，我们这个身体一定就要走了，对不对？所以从司法分析就要下手，因为色的变化是最明显。心的变化没有那么明显，虽然心的变化最快。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有变化？因为我们渐渐知道，因为身有变化，手有变化，因为手有变化，相有变化。因为相又变化，色又变化，因为色又变化，心又变化，所以从最明显的，我们渐渐往最不明显的，好像外面我们看车子，它的轮胎转最快，对不对？它的那个轮胎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最快，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转，对不对？不过那个终点 我们有印象不动，是不是这样？我们只能够看那个轮胎转，不过我们有印象那个终点不动，不过这个终点其实动最快，是不是这样？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轮胎是好像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有手，因为我们有手，我们有香，还是因为我们有香手两个是在一起，他们决定我们的心的内容，是因为我们的心的分别都是靠手跟香，所以手跟香佛法里面叫做心性，心为的发音不好，心为的心性，这个心的心，我们的心性，因为我们是靠手跟香，对不对？所以虽然他们也是心，所以佛拜他们为独立的运，有色音、收音、香音，对不对？不过跟心音、心音，其实收跟香也是心音，即舍论是这样讲，一定要了解。不过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佛拜他们好像独立的一个音，对不对？因为他们让我们的心性，我们的心的最重要的分别就是收，我们的心的分别是靠收。那现在佛教也是讲寂静的心，有解脱的心的境界怎么样？不收，不收，所以心不心，所以无趣音的详细的分析跟收的详细的分析是一个过程。心为什么不寂静？因为它是靠收，因为靠收它装造心的业。阿毗达摩修心的过程就是用很详细的分别了解这个过程，用自己的身体体会，用自己的身体体证。越详细越好，所以阿含经的注解是分别两种内观，卡拉巴维帕萨那、阿努帕达维帕萨那。卡拉巴维帕萨那是什么维帕萨那？萨玛萨那维帕萨那，就是放我们的六根的经验，我们的十二处十八界的经验安排，依照嘎拉巴，嘎拉巴就是多发在一起，推，像晕，像出街根，元气，都是多发在一起的意思。多发在一起叫嘎拉巴，嘎拉巴的意思就是放 多发在一起。不是，而好像我们一朝多朝在一起，那变成嘎喇巴。中文怎么讲？忘记了。以前他们那个一小麦也放多那个多跟在一起，一那个多跟在一起手抓叫嘎喇巴。中文怎么说？不是腿，不过一没有关系，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就好了。多发在一起就是嘎喇巴，像四发就是多四发在一起，那个叫鲁巴嘎喇巴。明发就是多发在一起，所以叫那玛嘎喇巴。不可能，我们的今年有一个发，我们的今年都是多多发在一起。我们说抓，能够抓，都是多多发在一起，不可能我们只能够用心抓一个发。那多发在一起叫嘎喇巴。句句可以，如果你们可以找到更好的翻译，那我很高兴。有的时候不好翻译那些，句句可以。那我们的经验都是在句句，一方面思发句句，一方面明发句句，没有在我们的经验的过程，没有一个刹那没有多发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境界。了解这个情况，在我们能够了解缘起的意思，如果没有了解这个情况，无法了解缘起的意思。因为了解这个情况，我们也能够了解缘起冰灯的意思。一个法专找多法，那就是不冰灯的情况。每次是多多发在一起，缘多多发，所以因为这个道理，般若叫做很详细的分析，详细的分析就是多多发在一起跟他们的互相的关系。缘起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无碍解脱论是说明，因为无明缘心出现什么，出现很多很多法，那些很多很多法的要素是什么？累积，就是业，戒三牛者呢，障碍，转在什么？转轮回转，生灭住，都是因为无明缘心，心缘识等等。所以，每次多多发在一起，因为多多发在一起，所以刹那刹那，因为多多因缘生， 因为多多因缘灭。北传佛教是强调因为多多因缘生自然灭。般若波罗蜜文学就是考这个道理，即使论有已经说明，不过般若波罗蜜在讲哲学的意思，心理学的意思。那司法也是多多发在一起。现在南传佛教的司法的分析特别详细，跟北传佛教不一样。北传佛教是讲司法为十一法还是十五法？南传佛教是讲二十八法。为什么？跟四大分别的业处有关系。四大分别业处，北传佛教没有讲。南传佛教有讲，而且有转道，所以那些司法的详细的分别就是靠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是靠我们怎么问，怎么思维。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从第二步司法的分析，就是靠我们的闻所成智慧跟思所成智慧跟修所成智慧。现在南传佛教跟唯识，我不讲一切有部等等等那些，不过唯识还是靠一切有部跟特别进步的分析。唯识是一种一切有部跟进步的批评，阿毗达摩的批评。那因为我们闻观念思法闻不一样，我们也思维不一样，因为思维不一样，我们看不一样，结果十一法变成十五法，还是在南传佛教变成二十八个四法。那些二十八个司法一定要用自己的身体来了解，要用自己的实验室才能够如实观。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是修依照北传的阿毗达摩，一定要用自己的经验来看。如果我们修依照唯识，要用自己的经验来看。不过这个自己的经验一定是靠闻所成智慧。那唯识的分析的方便是在哪里？我是讲特别现在那个虚伪识， 就是能去能观有说去说观无没有如为师的过程如为师相关的过程就是靠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靠闻所成智慧一定要看是请二师兄等等请那所言所言论就知道了不过是不是跟南传佛教所讲的理论相违其实不是怎么不是怎么悲喝下次我讲不但是下个步是法分析就是明法分析有实法分析明法分析再会有缘起的了解有缘起的了解再能够入内观能够入内观再能够让心完全寂静内观的成就就是让心完全寂静的成就实践法没有办法不过实践法很详细的分析有办法怎么我们下次讲OK 那现在剩下只有15分钟那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如果我的奇奇怪怪的口音不能够听得懂那一定要让我了解哪里什么我所讲的内容不清楚一定要让我了解不然没有什么问题那很好大家可以了解我所讲的内容哪里不清楚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回想今天到这里为止那第一步是什么的第二步是司法分析第三步是明法分析第四步是缘起第五步是内观那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先讲一点点依照南传的跟阿毗达摩有关系的修行清净道论无碍解脱论 那后来我们也用一些威慑的道理怎么背后那这样希望大家能够收一点点利益，有没有收过利益？有问题？那好 哦。法师您好，我想要问，刚刚有说到在修定的时候会有一个境界，就是好像是光明变之类的吧。然后 因为有定，有有智慧，所以我们的境界有在我们的心前面就有变化， 会哦，对，会完全的变化， 变成不一样。 那这跟转世成智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关系，跟法师刚刚讲 这个跟修行有关系。我们其实全部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有定，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过程。不过我们的境界其实是缘起，缘起是内观跟说观在一起，不是只有说观影响我的内观，内观影响我的说，我们的说观，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两个是其实是一个境界，不是两个境界。了解这个叫做修行，都跟缘起有关系。因为了解这个道理呢，也会通达完全清楚关于佛所讲的无我。佛观跟内观，说观跟能观是一个过程，说去跟能去是一个过程，不是两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解释，像南传佛教他们有互相的关系，联系不断的互相影响。我们也可以了解依照威势，就是都是悲心决定的，都是靠因为我们的文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不一样，我们也就修行的过程变成不一样。不过最后我们的智慧变成还是什么，我们有说明意为Anattivata Sankara， 我们的心变成冰灯，不过它也没有过量，没有宣发，这是洞达缘起冰灯的道理。大乘佛教就是强调真如的道理。其实我们的经验都是一个境界，没有两个境界，有能观有所观，能观跟所观是不能够分开的。现在的科学就是也有这个结论，不过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有没有受影响？看不到什么影响，我们还是在分开，所以我们的心继续不安。不分开就是了解无我的道理。我们的经验都是在无我，因为这个 无我的道理，菩萨道就是推理什么？我们的本来的情况就是涅槃，就是从这个道理推理的。无我的意思，究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涅槃。嗯，所以那个空究竟的意思是早期佛教不一定是用，不过好像南传佛教没有，北传佛教有一个经典阿含经，叫做究竟空经。这个究竟空经不一定跟那个北传佛教所讲真如有直接的关系，不过还是有关系。所以无明就是关于无我。为什么依照佛法，为什么我们有我？因为我们执着。我们执着什么？我们执着手，因为执着手，我们执着无起因。执着无起因，执着手是一个过程。刚才我们有说明，其实智慧是同样的智慧。不过因为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修所成智慧不一样，那闻所成智慧决定怎么我们思维我们的境界，怎么我们思维我们的境界，就这样我们在如修所成智慧。那这样学佛法很有意思，我们可以配合跟很好配合不同样的看法，不是来找矛盾，不是是来让我们的智慧成熟。那汉传佛教的很特别有意思的部分，就是那些以前的大德，他们很努力想方法怎么配合不同样的不同样的修行的法门，不同样的修行的看法，来说明佛法的伟大。所以有兼学、顿学、洞学、渊学，很多种法，都其实可以配合。如果有智慧，没有什么矛盾，不一定一个是比较高的，别的是比较低的，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都有它的好处，这就是我所要说明的。那下次我们继续讲，现在我们回想愿一切众生发智慧，我们的矛盾变成越来越少，结果我们不会互相害，会互相利益。 एतावता चामे हि संबदाम पुण्य संपदाम सब्बे देवा अनुमोदन्तु सब संपति सिद्धिया एतावता चामे हि संबदाम पुण्य संपदाम सब्बे भूता अनुमोदन्तु सब संपति सिद्धिया एतावता चामे हि संबदाम पुण्य संपदाम सब्बे सत्ता अनुमोदन्तु सब संपति सिद्धिया 阿卡萨塔乔布玛塔德瓦纳嘎玛伊迪卡布尼昂塔阿努摩迪托齐哈玛卡坎图卢卡萨萨诺阿卡萨塔乔布玛塔德瓦纳嘎玛伊迪卡布尼昂塔阿努摩迪托齐哈玛卡坎图德萨诺阿卡萨塔乔布玛塔德瓦纳嘎玛伊迪卡布尼昂塔阿努摩迪托齐哈玛卡坎图图曼帕朗Sabitiyo vivajantu, sabarogo vinasatu, mate bhavatvantarayo, sukhi dighayuko bhava, bhavatu sabamangalang, rakhantu sabadevata, sababuddha anubhavene, sabadhamma anubhavene, sabasangha anubhavene, sada soti bhavantu te devu vasatu kalene, sasasampati hotucha, pito bhavatu lokocha, raja,Bhavatu Dhammiko, Sadhu, Sadhu, Sadhu. 下个星期见。阿弥陀佛。